关注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更像一个读书沙龙，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说说他们心目当中的爱书，也请他们啊从各自的角度来探讨探讨对方所喜欢的书，对方所喜欢书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很有意思哈，两位女生，她们呢一个学文一个学理，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能够擦出一点火花来。首先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欣然。欣然您好。 大家好。 欣然是学理科的，学药学的。 对 啊。还有一位嘉宾曼琪。曼琪你好。 各位听众好。 嗯，曼琪是学文科啊，专业是新闻传播。 对。 嗯，这两位同学啊学的专业不一样，我想问问你们在家里啊打开你们的这个书柜，都有哪些书是你们经常翻阅，或者说买了之后啊就一直放在家里，没有送给别人，没有扔掉的，来报个书单好不好？欣然你先来。 我家里最多的应该就是武侠小说。 哦， 因为可能家长都比较喜欢看，然后从小就也是跟着翻一翻这样。嗯， 是梁羽生的呀，还是金庸的呀，还是古龙的呀，还是 金庸？ 都是金庸的。 对， 全套都有。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从应该就是小学，其实也就是随便翻一翻。嗯，那个时候对整个故事的那个架构也不是太懂。 嗯，小学开始看金庸，看武侠哈。 嗯，对。 还有呢？ 嗯，我爸爸比较喜欢一些历史方面的书。 嗯， 然后他会给我讲，但其实我没有太翻过，对那个不太感兴趣。 嗯，好，刚才说的都是父母啊所喜欢的。嗯，那你自己花钱买的呢？ 我自己花钱就是会，其实也是最近在看，就是看一些比较实用性方面的书了。就我个人比较喜欢心理学。 嗯， 但是和大家所了解的那种就是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心理学也不太一样。 嗯， 感觉还是偏实用，就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呀。 嗯， 这方面的 就是那种一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要讲什么的那种书是吗？ 嗯， 好。曼琪哈，曼琪是学文的，收藏了多少本书，买了多少本书，如果做一个粗略估算的话。 我就现在放在家里的书大概有几十本吧，因为我老家不在北京。 嗯， 所以就到了北京之后我买书还是挺谨慎的，因为我想到要搬来搬去会比较麻烦。 嗯， 然后我自己有个 Kindle， 然后里面会有买一些电子版的一些书。 哦，好。 对， 再加上老家的书呢？ 再加上老家的书那可能有大几百本吧。 啊，哦，好，都有哪些？我们来报个书目。 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传记类的书，有点像那种个人自述史之类的。 嗯，谁？哪种人物的传记？ 我最近看了曾国藩。 啊， 嗯，就是那个三本的那种那一套的那个曾国藩。 嗯， 然后还有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就那个女总理梅厄夫人写的《我的一生》。 嗯， 我还看过一些，就相当于是回忆自己的。就过去的历史的，比如说像张一和写的一些书啊，还有那个，巨流河之类的这种。 嗯，为什么喜欢看传记类的书？ 我其实有点喜欢看历史类的书。 嗯， 但是我觉得相比那种特别系统的，比如说什么全球帝国史啊，什么世界史这样的书， 嗯， 我喜欢看更加具体而微一些的，不是那么宏大的。 嗯，好，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探讨探讨哈， 一位为什么喜欢看，一位为什么不喜欢看。好，这是你现在在看的哈、以前呢，成长的阶段呢？ 成长阶段，我其实成长的阶段就上，特别是上中学那会儿、好像都没有什么时间看书。 嗯，都看的是教科书。 对，都看的是教科书。我因为我在， 也是这样吗？ 嗯，差不多， 都差不多哈，都是那个阶段过来的哈。 嗯，对对对、但是北京会稍微好一点吧。 嗯，就当时其实是上语文课的时候，他可能讲的比较多，鲁迅的一些文章，然后就会翻他的小说来看。 嗯，好，曼琪是哪里人？ 我是湖北。 啊，湖北抓应试也抓得很严很紧啊。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要在学校待十几个小时吧一天。 嗯，所以没有时间看是吧？ 一方面是没有时间，一方面是我好像那个时候还真的就不太喜欢看别的书，我就喜欢看教科书。 就喜欢看教科书。一心一意想要考到北京大学来是吧？啊，这个曼琪是北京大学的，欣然也是北京大学的啊，两位都是高材生。你们看不看言情小说呀？ 看， 嗯，对，高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 你看刚才都不说哈、啊，高中还是有时间看书的嘛，是不是？ 嗯，就是调剂一下那种生活吧。 嗯、对，两位呢都是这个九零后。 嗯，对， 是吧？两位都是九零后，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看什么样的言情小说啊？不会看琼瑶奶奶的了吧？ 啊、哦，不会不会 啊、 就现在比较火的那个顾漫的那些，不是被翻拍成电视剧了吗？ 嗯， 什么何以笙箫默呀？ 哦， 微微一笑很倾城， 这都是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就看过的。 对对对。 哦，我们现在才看电视剧和电影啊。好，曼琪，你们那会儿流行看什么？ 我自己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看过洛洛的一些书、然后好像是叫《年华是无效性》吧，有这样一本小说。 讲什么呀？ 讲的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故事。 哦，就青春校园文学。 对对对， 相当于我们那个年代看的什么《花季雨季》之类的，是吗？ 差不多吧。 啊， 就是我看的比较少，然后但是我当时同学他们看的比较多的，他们其实看恐怖小说看的挺多的。 嗯。 就是荆棘夏彦的一些那种恐怖推理小说，他们特别喜欢看。 在你们上高中阶段啊，这个选书看书是受谁的影响呢？ 嗯，朋友吧。 就是同学。 对对对。 嗯， 大家都会推荐一些书，互相。 嗯、是不是那个阶段就是大家看的书都是一样的？ 嗯，就一个同学买来了，然后他说：“嗯，这本特别好，你也看看吧。 啊” 然后大家就互相传阅。 啊，湖北那边呢？ 我们也差不多， 基本都一样啊。那后来你们上了大学之后啊，在图书馆里可以借一些书，这个可以不用买。 嗯、 你们都借过哪些书呢？ 那真的那应该特别特别多了。 嗯， 因为为了写论文，有的时候一借、 那个不算啊， 对，几十本。然后自己可能会有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一些小说吧。 嗯， 我以前好像特别喜欢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 嗯， 然后我去了北大图书馆，因为他那边藏书也挺多的，就看了、 嗯、 就看了比较多。 是啊，你们在这个中国的顶尖的学府啊，所以他的图书馆也是很多大学所不能够企及的啊。 嗯， 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已经毕业了哈、没有机会再走进学校图书馆了哈。那些在图书馆借书的日子，对你们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回忆呢？ 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回忆是，就北大有些特别老的书，它后面有一个那种就是纸像一个小信封一样的东西贴在那个书的书底上。 嗯， 然后它里面有张卡片，你有时候抽出来可以看到它上一次就借的是什么、什么年份嘛。 嗯，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看到，就因为它那个年代可能是手写的，就你会看到十年前、二十年前然后有人借了这本书。 嗯， 然后再就是你翻开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老的笔记。 嗯， 就也不知道是那些人什么时候写的，但会觉得特别有趣。然后 有都写了什么呀？ 就具体的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可能是看到这书上有一句什么话，然后他会自己提个问。 嗯， 然后有的我看了觉得啊这个人写的很好，我很同意，有的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想。 嗯， 但是这个感觉很奇妙，就好像通过书本可以跟很久以前的师兄师姐对话的那种感觉。 嗯，欣然呢看这个参考书也这样的感觉吗？ 那倒是没有，就没有人会在工具书上做批注吧。 嗯， 但他这种感觉我也有，就是那种借阅卡，图书借阅卡、跟现在这种电子版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嗯，是，在这个刚才二位的简单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其实能够看出来各自的这个兴趣爱好哈，可不可以从对方的书单当中来 猜测出他的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二位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互相的猜测啊？比方说这样，欣然，你猜猜曼奇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从他刚才的介绍， 从曼奇的那个书单里，我感觉他是一个一方面很文艺，就是喜欢看一些传记类啊或者这种文学方面的书，另一方面其实他也比较关心时事啊，因为也是新闻系的同学嘛，在看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感觉，而且其实从曼奇同学说话的那种感觉，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其实思想还是很有深度 啊。 这都感觉出来了。 曼奇，你觉得欣然是个什么性格的女孩子？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乖巧温柔，虽然是北京女孩，但她说话挺温柔的，不像一般的北京女生那种说话的感觉。 从看她看的书当中能印证这一点吗？ 我觉得她有就是很乖巧一面，比如说她会看很多工具书，很专注自己的专业，同时可能也有很浪漫的一面，因为她喜欢看武侠小说。 你最喜欢金庸当中的哪个笔下的哪个人物？ 女性角色的话，比较喜欢黄蓉。 这个跟你的外在的表现不太一样啊。 其实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个很逗的人。 哦，好，那男性角色呢？ 男性角色暂时想不出来。 金庸笔下那么多，萧峰啊、杨过呀、这个。 萧峰还好，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好花心啊。 哦，你是从， 就是从 专业的角度。 对。 哦，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从这个各位的书单当中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审美情趣和性格爱好、性格特点。其实今天呢，两位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做客，还是有所准备的啊，要跟大家来着重的分享他们所喜欢的两本书，也希望呢，通过他们所介绍的书籍啊，能够让他们产生一个小小的碰撞，这个学文的和学理的哈，喜欢的书有哪些不同啊？包括对书中的观点，他们有哪些啊自己的见解。首先我们请曼奇来介绍啊，你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书？ 那我先说第一本，是我最近看的一本叫《图安诗画》。这本书是顾随先生写的，他成书的经历也比较奇特。顾随他是民国时期然后在辅仁大学任教的一个国文系的老师，他教的学生里面包括像叶嘉莹、周武昌这样，然后但是到1966年的时候，就他的很多文稿都已经消失了。最后他的学生就是叶嘉莹，他通过自己的笔记又恢复了很多顾随先生的一些讲学的一些经历，然后这本书就是顾随的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这样一个著作 啊。叶嘉莹先生啊，他出版了很多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分析和赏析的文章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演讲稿整理成册的书籍啊，应该说这是受到他的恩师的影响。 对，我觉得他当年就是在他的少女时代应该是很幸运可以碰到顾随这样的老师。因为翻这本书的话，其实这本书挺薄的，应该算一个那种小册子之类的吧， 200多页300多页。 对，200多页。但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就让你读着读着就感到会心一击的地方。 这本书主要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它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总论，第二部分是分论。总论的话就是顾随他关于写诗的，包括写诗的技巧、平常的角度，还有诗人的不同的境界，这种就是那种宏观的一些他对诗的一些感受。然后到分论的部分是从《诗经》开始，一直讲到近代的一些诗人，主要讲的是唐宋时期。 你刚才说读着读着会有一些触动是吧？ 对。 比如说呢？ 其实他一开始到总论的第一部分我读了就很有触动。他一开始说一切事法皆诗法，我这样笼统说出来可能觉得这也好像挺老生常谈的。 怎么写这几个字？ 是就是世界的事，是法就是那个世俗的一些生活生存之道，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诗法就是诗歌的诗，方法的法。可能就应该就理解为作诗，或者说欣赏诗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一切事法皆诗法嘛， 然后这个地方还比较笼统，但后面他说到一个就是关于雅和俗的对比，他说雅不能救俗，唯有力救之，力是力量的力。看他这本书之前，我自己心里会有一个雅俗的这样一种对立，对，我会有一个雅俗的对立，但是我不会想到有力这么一层，就是 力量的力， 对，力量的力， 嗯， 就是我可能会想到很俗的东西，也许就要通过雅或者什么雅这种它的对立面来对它有一个改进，但是不会想到说从力量这个角度，就他说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诗歌的那种生气，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论断里，他是会批判那种纯粹的在象牙塔之中的那种文艺的诗歌，他觉得那样的一味的伤感唯美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诗歌中体现出一些世俗生活的力量。然后他说到，就是他特别推崇的诗人是陶渊明、杜甫还有曹操，然后他觉得就杜甫的他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些很俗的东西也写成诗，一些很苦难的东西也写成诗，但是中国大部分的诗人他们关注的东西只是一些绚丽的唯美的，或者说他把苦难也写的是美化的，但杜甫他会去直接面对一些苦难、恐怖或者说很卑微的事情。 嗯，是在这个书里也没有谈到他对于诗的评价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他就是说几个诗人的时候特别好玩。 嗯， 他说那个曹操是英雄中的诗人，杜甫是诗人中的英雄， 嗯， 陶渊明是诗人中的哲人。然后他又说曹操，因为他是英雄中的诗人嘛，他是一个英雄，然后曹操对于生活的一些办法是常人没法学的，陶渊明是诗人中的哲人，哲人的办法却是可以学的。我觉得他有一段说陶渊明的话特别精辟，他说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正朔古今流传不朽，多是因为他伟大，而陶渊明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以前也读了挺多陶渊明的诗，但是就不会有这种很清晰的感受。 嗯，生活就是诗， 对 啊，把生活活成诗， 对， 这应该是一个大彻大悟大智慧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吧。 对，就比如说写，因为陶渊明写了很多田园诗嘛， 嗯， 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有把陶渊明和王维啊一些别的田园诗做比较，我觉得他说有一点挺对，就是陶渊明写的很多田园诗他是自己也在夏天劳作， 嗯， 所以他写出来的田园诗是很有生活气息的， 嗯， 用现在话说就是很接地气嘛。 嗯， 但是像王维还有另外一些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他们更多是作为一个士大夫或者一个文人的角度，他去观赏这样一种田园，去欣赏或者去平息田园生活，所以他们和陶渊明的诗就这一点上来说本质的底色是很不一样。 刚才你还谈到了这个杜甫哈， 嗯， 杜甫他是诗人当中的英雄， 对， 为什么这么理解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杜甫他敢于去面对一些艰难困苦吧。 嗯，其实这三个人杜甫是最惨的， 对 啊，杜甫回去之后发现孩子都饿死了， 对， 这个在他的诗里也有体现啊，所以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啊，还能够毅然带着这个自己对于国家的这样一个抱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没有放弃。你刚才的那个评价啊，放在杜甫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放在谁身上都不合适，就放在他身上。此外呢，你刚才具体介绍的这几个人呢哈，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老师对于作者对于他的同学的学生的影响。 嗯， 这个叶嘉莹先生的作品我们曾经也介绍过， 嗯， 他也是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杜甫这两个人。 嗯，哦，那很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 是吧。嗯，就是老师对于同学的影响那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确实，因为我像高中读这些诗的话，我个人从直觉上来说我是最喜欢李白的。 嗯， 因为李白的诗读完之后就心情很舒畅， 嗯， 很畅快， 就跟喝了点小酒啊， 对对对， 抒发我的这个豪情一样啊， 对， 嗯， 就是豪情万丈然后神采飞扬之感。 嗯， 杜甫的东西高中的时候其实读不太懂。 嗯， 比如说我记得我们以前背他的什么三吏三别嘛， 嗯， 他有一句是什么，嗯，眼哭即见骨，像这种我是就当时是完全理解不了，我现在也不太理解。 嗯， 但是就是你看完他这个就顾随的这本图案诗画之后，会偶尔会有那种好像从黑暗之中啊看到一点光亮的那种感觉。 嗯， 虽然可能我现在才读了大概两遍的样子，所以我还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挺值得就以后再翻一翻。 嗯，听了这么久啊，欣然，你觉得你有什么想问曼琪的吗？ 问题太多了，就是因为我本身读诗也不是很多，然后可能最近在看一些现代诗，那你觉得现代诗里面有没有什么你比较推荐的作品？ 你是看的西方的现代诗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写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出人意料的那种感觉。 那你看的是哪个时期的呀？ 哦， 是80年代还是现？ 不，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有一首我前几天看了，觉得特别逗，叫《为痛风而作》。 为痛风而作。 嗯。 哎，这样我想问问欣然哈，就是除了上学之外啊，你还会读诗吗？ 不太会了，因为平时也不接触这些东西吧。 嗯。 然后个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那也就是说以前上学更多的就是为了语文考试是吗？那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感触呢，随着这个阅历的增加啊，对于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和诗歌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啊作者的观点感觉到有一些相似和或者说共鸣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觉得以前觉得这些诗人他们写诗，其实我感觉就是也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从生活中就给生活做这种总结然后就不过现在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抒怀，可能想找到有共鸣的人，然后以一种特别的形式给讲出来。 哎，非常感谢欣然哈，这个说出了真心的想法啊。曼琪，你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就以前曾经是那样认为的，你是何种态度？ 你觉得无病呻吟，你是指的所有诗，还是现代诗，还是 古诗？ 可能有点地图炮的意思了，就古诗还好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从那里面学到一些，就是看到历史的现象，也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李白，我就觉得他的诗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 不会吧？ 我觉得你经常看武侠小说啊。这武侠小说当中好像也有不少啊。 对啊，金庸不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吗？ 啊，他你看，你比如说《鹿鼎记》。 哦。 《鹿鼎记》一开篇就有好些。 对，《天龙八部》也是，每一回都是那个，他是刚好是个词牌。 是 《天龙八部》的回目， 对，你那些是自动忽略掉，然后直接看情节是吗？ 关注在故事上，还有这个人物的那种情绪啊什么的。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读书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如果非要他去学，非要让他去读，那反而会带来一个这个反感啊。 对，我觉得诗特别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对于书的一些看法和他们自己的一些心目当中的爱书。明天再会。 月渐满，是谁想象是故张望，月牙缺，谁在高楼寒风凛冽，街灯暗，异乡的游子身处何方，汽笛响，回头一望不见家乡，紧锁吗？电话接通不说话，他还在树下散步吗？如春又该长新芽，